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三世神，说明了任何一个众生，不仅是人类，包括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统统都在内。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，都有天地神明监察。现代人把这桩事情看作迷信，完全置之不理，而还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误的说法，说这些事情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啊。这些观念、言论都是错误的。也就是说明，无论你是相信或者是不相信，事实决定存在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。古时候人，尤其是读书人，读书明理，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能够深信不疑，佛法的教诲更是高明，佛菩萨教导不但我们教我们要相信，还教我们证明，所谓是信解行证，佛让我们证实这个道理，证实这一些事实真相，这叫证果啊。这种教学的方法确实是合情合理合法，是一个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。而佛家讲六道轮回这些理论，细说十二因缘，略说了惑业苦迷惑，造业受报，六道里面众生永远是这个力量在支配，永远是这个力量，这个业力在主宰轮回。那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唯一的方法，不造业，不迷惑，不迷惑才不造业。所以破迷开悟，这就非常重要了。为什么造业？迷呀，迷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不觉悟啊。所以唯识家讲，这个惑包括志向、相续相，这个智不是智慧， 这个智是分别。佛法里面常讲的是智变从，不是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是从戒定里面生的。所以我们晓得心不清净，心不定，就没有智慧。世间有许多高等的知识分子，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，他们比一般人智慧高出很多倍。在佛法里面说，他们有没有智慧呢？没有。他们的智慧是是智变从，不是真智慧。佛法讲智慧的标准是清净心，清净心的标准是要离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没有断，你的心就不清净。断了见思烦恼，佛承认你智慧开了。小智慧不是大智慧，在无上正等正觉，你算是真正觉了。正觉是什么地位呢？阿罗汉辟支佛。这经上常讲啊，你得漏尽通了。什么叫漏尽通呢？漏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尽，你得漏尽通了，这个时候才是正觉。如果不是这种状况，那个觉就不正。佛法里面讲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不是侮辱人的，不是轻视人的，而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邪在哪里呢？你有我执，在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你的知见就不正了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！知道了，自己就晓得自己现前是什么身份，自己现前在整个佛法修学过程当中，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地位啊？你才会精进，你才会发奋呢。如果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呀，以为自己很高。经论上常讲得少为足啊，得了小小一点清安，小小一点聪明，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，把你的道业障碍住了啊，你这一生没有成就的指望了。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要是解门呢，解了之后行功夫才得力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努力认真修行的，为什么一生功夫都不得力？到老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死去。我们看的太多了，听的更多了，应当要有警觉。那么也有一些一生从来没有听过经的，不认识字的， 什么都不会的，他学会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念到最后啊，也能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啊，这是什么回事情？告诉你，那种人有真智慧啊！他什么？他信心清净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啊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。从前李老师常讲啊，这种人是愚人呢、啊，愚不可及啊。他那种愚笨，我们比不上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头脑里的清净，没有胡思乱想。他一切万缘真放下了，他无需要再念经，无需要再学东西了，一句佛号他就能成无上道，谁能比得上他？世法佛法都讲求啊，上根上智与下愚不一啊，这两种人最好度啊，一个是上上根人，一个是下下根人啊。上上根人有智慧，心清净，一说就通达，就明了。下下根人虽然愚痴，他没有妄想，他人老实，教他什么他一句话说到底。这两种人只要遇到佛法，决定成就啊。最难的是当中这一阶，所以半吊子，上不上下不下啊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是，自己跟自己做障碍。就犯下了大错。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就是以这个部分为对象的。这一部分是最难教的。地藏经上讲，刚强难化了。世尊对这个上上根跟这个下愚之人讲经说法，几个小时就解决了，哪里要讲49年呢？49年苦口婆心呢，是度我们这些人的，中等根性是最麻烦的事情，很不容易得度啊。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有智慧，哪里晓得真是迷惑啊！迷惑就造业了啊！实在讲，佛祖示现最好的榜样，我们没有看出来啊，没觉悟啊。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啊。我们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，他的生活，他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榜样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过着托钵的生活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舍得干干净净啊，一丝毫不沾染呢，这个心才能够清净。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万缘放下，我们要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学啊。世尊去我们的年代太久了，将近3000年了。印光大师是近代人，清朝末年时候人， 他老人家的示现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是我们近代人的好榜样啊。我们要懂得，近代出家人犯些什么毛病？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反省？认真去思维？为什么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出家徒弟？我们看看现代这一代的是出家人，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受徒弟之累呀。他给我们做这个了不起的示现呢，一生不做住持，不传戒，不传戒是不背因果啊，传戒容易啊，持戒难呐。他没有受戒犯罪，这一重罪；如果受了戒再犯罪，双重罪啊，怎么能忍心再给他把罪加重呢？我们在这个几十年当中，海内海外各个地方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道场，老和尚还没死，徒弟就增庙产了，勾心斗角。老和尚病重了，没有人照顾，忙着增财产，这种罪业多重，印足清楚啊，印足明了啊，示现榜样给我们看啊。一生只收学生，不收徒弟，有大道理在啊。我学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，做居士的时候，李炳老就叫我学印光法师。我一生确实循着大师的典型去学习，我这一生没见道场，也没有收徒众。你们兀自被出家的，你们自己都晓得，韩馆长收的。你们的法名韩馆长起的，只有一个例外，悟道，他一个例外。他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的。凡是在图书馆出家的，都是馆长剃度的。馆长走了之后，图书馆有了变故。当然，你们跟我们这么多年在一块同修，我有义务照顾大家。但是我奉劝你们，包括大陆来的这些同学们，我真诚地劝告大家，学印光法师决定正确，决定有成就。我修学那个时代非常艰苦，出家之后，所有的道场寺院都不收容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我坚持要学教，而一般寺院道场坚持的是要做金蝉佛事。 啊，我坚持不肯干，那不肯干只有我走路，总不能让他们走路，所以我就被逼着走投无路啊！啊，这遇到韩馆长帮助我，成就我30年讲台。我一生感激他了，那也是佛菩萨来护法的。他帮助我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我一生感恩。啊，韩馆长确实真护法了。今年他老人家往生2周年，我们做2周年纪念佛事，30行念纪念佛事的时候，有同修看到他，他带了几个比丘尼坐在第一排，啊，那是悟道在台上做30行念，常常有人看到。念念依旧护持这个道场啊，没有离开呀。啊，图书馆同修都到此地来了，当然他有责任，他有义务。啊，他发心护持到底呀。我们在此地，每个人对他都感激。啊，那么今天上午。本来是有1.5小时讲华严经，正好悟正从台北来，他的弟弟最近念佛往生，瑞相非常稀有，我叫他给我做一个报告，详细说明，我讲经停止就在讲堂里头录音，把这个录音带向全世界流通，他的弟弟只念佛6个月就往生了。你听听看，人家是怎么念的，怎么修的，怎么成功的。这是现代人修学的好榜样啊！啊，现代往生录里头，最殊胜的一章。值得所有念佛人向他学习的。他讲完之后，我会有个简短的奖品，会把这个袋子分送给大家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